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陈霸先没有退路了，面对王僧辩的手下跟北齐的外敌，他这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为什么？在南梁政权里，他把那政敌王僧辩已经杀了，大权独揽。现在跟北齐演戏演了这么段时间了，人家北齐也终究发兵来了，你再称臣就不管用了。所以箭在弦上，他是顶盔挂甲杀出城来，结果这仗打得挺漂亮，大败北齐军队，接着乘胜追击了吗？陈霸先想还是先缓一缓为好，看一看还有什么变化。另外南梁朝廷内部好些大臣都怀疑陈霸先呢，已经大权独揽了，这一次又打了胜仗，是不是要造反呢？陈霸先听从了一些大臣的建议，打了胜仗低调处理，假装跟北齐讲和，送自己一个不太待见的侄子到北齐去做人质。陈霸先借机也看看朝廷内部对自己有什么评价，他也明白自己这一歇下来北齐一定是答应，为什么？都是缓兵之计等等再说呀。所以等他缓足了元气，没过多久啊，两边继续是再燃战火。这回谁挑的头啊？还是北齐。北齐这回又派来十万大军呢、啊、但是此时刻的北齐政权远远不是陈霸先的对手啊。陈霸先在梁山这个地方大败齐军，史书写的很简单，两个字，拓之啊。相持一个多月，北齐军一看实在是打不过了，干脆我们撤退吧。临撤退之前提出一个条件，让陈霸先把他们送来的那位萧氏宗族里的萧渊明你给我们还回来。最早不是北齐送萧渊明回来当皇帝吗？后来被陈霸先废了皇帝当司徒了吗？现在也不用你让我们当司徒了，你们原人奉还就行。陈霸先一听这好办呢，当下准备船给送回来。萧渊明也不知道这一去是吉凶祸福啊，这人还没等出离健康城呢，突然就感觉后背那疮啊烂了，他大叫一声，腰间马上栽下来，是拘发于背而足啊，突然间背后疮犯病，疾病他死了。真是病吗？这当然是陈霸先做了手脚，怎么病得这么巧啊？这位大爷还没等出了健康门就死了。陈霸先一看没办法，那只能把死尸给送过去了。齐军这气呀、啊、怎么就不信死得这么寸呢、啊、本来打算撤兵了，这一回是兵发乌湖再攻健康啊，在白城一战碰上了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就是翻石头城练轻功那位。侯的将军率领着几十骑骑兵冒死前冲，打破了北齐军的先头部队，是大破北齐军呐、啊。这是一方面勇于作战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陈霸先又派3000精兵大败了另一支北齐军，取得了很丰盛的战利品。得什么呀？获战舰百余艘啊，粮食10000斛。可是这胜利也取得了，天也变了，正赶上天降大雨，平地 积水有一丈余深呢。北齐的军队昼夜不能休息，为什么呢？你得往这外边蒯水啊，往大营外边蒯，天上往下倒倒水，那下雨跟倒水也差不离，泡的好多战士那脚跟腿都烂了，梁军也不大好过。现在有了粮食，有了战船，但是被大雨困住了，粮食也泡了，倒没得吃了，大伙饿着肚子在这打仗。正在此时，陈霸先的侄子陈倩运3000斛米1000多只鸭子赶到了陈霸先的梁军大营，这才叫及时雨呢。陈霸先马上拉着侄子陈倩的手啊，你来得太好了，赶快哎，煮饭煮鸭子呀。好家伙，这边炖着个鸭子，那边蒸大米饭，把这帮当兵的可高兴坏，饱餐一顿。就着这点饭，就着这鸭子带来的这股精神头，那边可饿着肚子泡着呢。一声令下，梁军杀着大营，双方交战。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萧摩柯是奋勇当先，大败齐军呢。这回生擒了北齐几位大将，北齐军被杀的、掉到长江里的多了去了，逃回江北的只有原先来的1/5，基本上都死在江南战场了。梁军是大获全胜，由此朝廷晋封陈霸先为长城公。你看，原先是长城侯，公侯伯子男又往前进了一步，命他官拜司徒、扬州刺史。北齐方面呢，一看好多将领被杀被俘，大怒之下斩杀了陈霸先那不大待见的侄子，那不有人质吗？先把他斩了，给你陈霸先点颜色看看。北齐这会儿谁说了算呢？正是那狂暴的皇帝高阳、高欢那二儿子。这位荒唐也是在历史上出了名的，咱们前文书提过这高阳啊，刚登基的时候把强悍野蛮的珊瑚族、契丹族、突厥族都打得嗷嗷乱跑啊，跟他俯首称臣。可没想到这么一骄傲，他自己在江南打不了胜仗啊，而且这平地里栽大跟头多冤呢、啊、他觉得自己势力比江南政权强多了，怎么到这净吃败仗呢？大概是气候原因、水土不服，或是地势的因素都有吧。北方的大个子、壮身板的北方兵丁到了长江，首先闹肚子，跟着就打摆子，闹疟疾啊，水土不服，这都是失败原因之一，使得战斗力急剧下降，时也运也。总而言之啊，是连连失败。大获全胜的陈霸先派领部下收复岭南，岭南是他老家呀，正好他的雇主也死了，广州那儿也有暴乱，陈霸先就是剿灭了岭南，占据了广州这块地方，老家底儿他算收回来了。不能白出兵啊，这得往上报报功啊。南梁朝廷晋封陈霸先为丞相，隔十来天又封为丞相、相国，封陈公备九锡。您听，备九锡，这可就快禅让了。又过了20天，晋陈公爵位为王爵，公侯伯子男装不下他了，封为陈王。这封王之后的第3天，梁敬帝被迫就禅让了，禅位了啊，让位给陈王陈霸先呐、啊。梁朝至此是正式灭亡。南梁一共经历了4个主人，享国56年。史书说，是日梁帝逊于别宫，高祖就是陈霸先呐、啊、谦让再三，群臣故请来许。这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封建史官也许是出于美化，还是出于作文行文的习惯方式，凡是对这样 登基的皇帝都有一个谦让再三，群臣顾请，好像是大伙逼着他登基一样。其实你要仔细一看，这就是公开撒谎啊。陈霸先做陈王刚刚做了三天就当皇帝了，这还用大伙请吗？他急得白脸着急啊。以前这样的人有过，像曹操啊、司马懿啊，这都是祖孙几代啊，还有桓温、刘裕、萧道成、萧衍等等吧。不论他们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都有一个慢慢煎熬的过程。虽然说篡国的进程后来居上的是一个比一个快，但谁也没快到陈霸先这一步。刚称王三天就当皇帝，还得让人家那个雇主禅让，这多余走着过场，可见心急如火燎一般呢。就这样，史官还说陈霸先谦让再三呢，这可能就是有点忧他一默了，故意找这份滑稽吧。想想两年前王僧辩改立萧渊明为帝的时候，陈霸先那表现，为的事他不跟王僧辩吵起来过吗？一腔忠义之词啊，说原先的小皇帝那没有什么罪过呀，四王乃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瞩目，天下归心，竟有何辜坐之废主啊？没犯错你干嘛把人废了？好像他多忠正一样。那王僧辩还得把这萧方志当成皇太子好好敬仰着，最起码王僧辩是从国家稳定考虑，找一个年长的祭祀之人，让这位小皇帝将来长大再继位，这最起码算个忠臣。这陈霸先倒好，自己上台后废梁敬帝为江阴王，不久啊就把这个刚刚16岁的少年，也就是当年在13岁被废他还替人鸣抱不平那位皇子给杀了，派追兵追到这孩子宫中，这16岁的少年围床跑，怎么呢？没地儿躲呀，往外跑，外边全是他的人呢，一边跑一边哭啊，说我不想当皇帝，是陈霸先非让我当皇帝，让我坐那宝座，现在干嘛杀我呀？这孩子也糊涂，你跟当兵的说，当兵的主得了你的性命吗？他们只能完成陈霸先的军令啊，大刀一闪，咔噗，把这位16岁的小废帝，年轻的孩子砍为两截。陈霸先如愿以偿，以陈国而取代了梁国，南朝最后一个政权，这位开国皇帝陈霸先粉墨登台了。陈霸先可是地地道道的韩族出身，由韩族而成为土豪，进一步成为高官，走上皇帝的宝座，这是他奋斗的结果，阴谋算计的结果，也是他某种程度下大胆果断的结果。你别看陈霸先读书不多，但是他做事很勇敢，很果决，省了很多自我粉饰、欲盖弥彰、拖泥带水的麻烦。我就要篡位，我就是要夺权，怎么了？所以他大刀阔斧干得挺顺，可什么事都有一利也有一弊，他这样做来难免失于粗疏和远景规划，也顾不了许多，只能顾着当前了。甭管怎么样吧，皇帝的位子自己已经坐上了，别的事儿只有慢慢料理了。陈霸先称帝之前确实是武功独运，能杀惯战，当上皇帝之后上演的第一出大戏，他干嘛呀？他去中山祭拜蒋帝庙，是大搞迷信活动啊。为什么？他用这种宗教的崇拜来收拢民心，然后又自称找到了遗失的佛牙舍利，设无遮大会，帝亲出阙而膜拜呀。富贵荣华以及地位大概到手来得太容易太迅捷了，让这陈皇帝自个儿就有点不相信了，是真的是假的，是清醒是做梦，是上天恩宠我？他为了寻得精神寄托，自然 很迷信呢。过了数日，陈霸先结束了祭拜，结束了佛会盛世，他也学着梁武帝，自己又演了一出舍身群臣相熟的故戏。当年梁武帝不是舍身同泰寺吗？陈霸先把自己舍在大庄严寺中了，到那当奴隶去。大臣们一看不行，赶快凑钱把这皇帝请回来，把这位老皇帝请回宫中。搞别的把戏都可以使当时后代的人们容易理解，什么舍身呐、崇尚佛事啊，这套把戏让后人有些费解。为什么呢？这不跟那梁武帝一样了吗？而梁武帝之死至今到他陈霸先登基这还不到半个世纪呢。尸骨未寒的梁武帝生前不就特别喜欢舍身于佛寺崇拜佛学，陈霸先故伎重演，难道是也想灭亡吗？有些人不理解，这套不灵你还学的干嘛呀？也不知道陈霸先怎么考虑的，做出了如此形而下之的事情。人家是形而上之，他是形而下之，看来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上天的保佑，陈霸先什么都不顾了，最好能延长自己的寿命，最好能巩固陈朝的国运呢。可他这么折腾，皇位也没坐久，登基后三年，陈霸先重病不治，死于建康，终年57岁。后世史官还紧着给陈霸先刷色呢，也肯定了他的一些优点，说陈霸先雄武而多英略，性甚仁爱啊，雅尚素简，不畏虚费。反正这开国皇帝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比较节俭，不奢侈，不铺张，不浪费。后世子孙大变样那是后来的事儿。陈霸先作为开国之君也很节俭，说他的后宫衣不重彩，事无金翠呀。他们后宫里边穿的那些服装没有说五颜六色的，没有说在那衣服上挂着夜明珠走哪乱晃悠的，声乐不列于前，没事儿，远离音乐，远离美女，远离舞蹈啊，这就有一个治国的姿态啊。陈霸先虽然属于篡位之君，但是他比起后世的赵匡胤，他还有平侯景的战功啊，比起前朝的曹魏、司马氏的西晋，他也没有什么处心积虑长时间的阴险准备，他玩的是短平快。相比起萧梁的那位梁武帝萧衍，他也不算以下犯上贸然兴兵夺位，他是时势推着往前走，赶到这一步顺势而拿下。而且假使他不杀王僧辩，王僧辩要成功了，奉北齐的傀儡皇帝萧渊明为真正的国主，那么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江南就会沦为北齐暴主之手啊，到时候北齐上下那股大鲜卑主义精神再完全渡过长江，笼罩全国，北齐要统一了，那不麻烦吗？这种歧视的严重很可能把江南人民拽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仅从陈霸先保存住了江南汉族文明这一点来讲，陈霸先还是有功劳的。这位陈武帝死后，身后的继承问题就出了麻烦了。陈霸先没儿子吗？有啊，他的亲生儿子叫陈昌。这陈昌啊，不在建康，在哪儿呢？在长安呢。怎么跑长安去了？长安，那不是北周的都城吗？嗨，这不打仗打败被抓那去了吗？感情是俘虏。跟陈昌一块被抓走的还有陈昌的堂兄弟叫陈顼，这哥俩都被人家俘虏到长安去做人质了。现在陈武帝这么一死，他的亲儿子陈昌根本不能赶回来继位呀。大将侯安都马上做出决定，推立陈霸先的侄子陈倩为主，继位为君， 就是那位在陈霸先打到关键时刻李无粮草外屋救兵的时候给送米送鸭子那位。这陈倩算捡着了，因为陈霸先死后内无敌四外有强敌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儿子不在跟前，那侄子不就沾光了吗？宿将接将兵在外，好些大将带着人马都在防范敌人呢，朝中又无有什么重臣，所以出现了权力的真空。陈倩继位有点小波澜，但是终于如愿以偿。什么小波澜？陈霸先的夫人那位张皇后虽然是妇人，但是非常敏感，政治头脑也有。她先想到是把侄儿陈倩，当时陈倩官拜临川王，召进都城，有外患的时候，有变故的时候，就让陈倩登基。所以陈倩入都先是必不发丧，可是老皇帝这尸身已经逐渐发臭了。怎么这么快呀？他正赶上夏天八月天气呀。哟，这尸体这臭味怎么办呢？又不敢发丧，因为继位之君还没选好，没最后决定。有那聪明人拿那蜡给做了一棺材，把陈霸先的尸身装进蜡棺内，上面再用蜡给封好，这味儿不就出不来了吗？免得招的苍蝇太多呀。大将侯安都率领人马连忙回奔京城，得跟着商量商量到底谁来继位啊。跟张皇后这么一碰，张皇后有点犹豫，毕竟这陈倩是侄子，亲生儿子在长安，万一那陈昌能回来，还是让亲儿子继位多好啊。侯安都很反感这种妇人之见，现在太危急啊。转天朝会，侯安都当众表态，仅四方未定，何暇极远啊，哪有功夫等长安的陈昌啊。临川王陈倩有大功于天下，应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马上就下了命令了，侯大将军带着兵马来的，而且也现在真是为了国家着想，不能让朝廷里边乱了呀。他带进上殿，先来见见那张皇后，进后宫要玉玺。张皇后一看得了吧，也不敢再违背大将军的懿旨，就让陈倩以皇储的身份先发丧，举国哀悼，跟着陈倩就继位登基了。这陈文帝这宝座还没等坐热呢，宇文氏控制的西魏政权呢就把那陈昌给送回来了。您说这多可恨呢？陈霸先当皇帝的时候没少了管西魏政权要自己的儿子，人家魏人扣着就是不放。这陈霸先一死，陈倩也继位了，西魏君臣是居心不良，马上放陈昌回建康，那不明摆的吗？让他来夺位呀。这陈昌呢自以为是陈霸先的嫡子，所以返回建康之后还特别的招摇，给他的堂兄陈倩写封信，措辞极不礼貌，那言外之意我很看不起你呀。陈文帝很不高兴，把大将侯安都找来，侯的将军，太子快回来了，我看我得找个地方去当藩王养老就行了。侯安都多明白呀，陈文帝是自己力推登上皇帝宝座的，现在这把难题推到我面前来了，说白了你还管不管我呀？侯安都当即表示，自古岂有被代之天子，哪有天子代理的呀，要当就是真的，陛下放心吧，老臣是自有主张。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